亲爱，在天边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，草原茫茫，天地间，洁白的蒙古包洒落在河边，我的心爱在高山，高山深处是巍巍的大兴安，林海茫茫一无间，间的雄鹰俯瞰着草原，我当贝尔大草原，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，我当贝我的心爱在河湾，格尔古纳河穿过那大草原，草原母亲我爱你，深深水深深的祝愿，我的贝尔大草原，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，我的贝尔心爱我的思念，我的贝尔大草原，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，我的贝尔我的心爱我。